诉我你是谁。

着留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下条件，再放下地位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再唱一遍， 哎呀哎呦，哎呀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呀哎呦，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， 你想要离开我，想留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下条件，再放下地位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 给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熟悉时间我们再唱一遍。